I feel so good,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

爱的。 找到了话题，找不到活命的 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，我就感谢什么。每颗认真野火，全都美丽了我。 感动。

还留给自己童年的梦想，手心手臂才一再发明到是谁，谁是你心目中的宝贝，手心手臂才一再发明到是谁，谁是你在等待的爱人，一个古老的地方名字叫做 长白山， 一年四季他喜欢用雪花来装扮，那里是我的故乡，秘密传说的地方，还留给未来美好的期盼，手心手背在一再发明到是谁，谁是你心目中的宝贝，手心手背心目中的宝贝，手心手背在一盏发明到是谁，谁是你在等待的爱人，手心手背在一盏发明到是谁，谁是你心目中的宝贝，谁是你心目中的宝贝，手心手背在一盏发明到是谁，谁是你在等待的爱人， 最好从下一秒。 放手。

96.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相处，只是会散不去的难过。 或许可能我会再出现，为了证明你的吻，偏情深未闻，偏爱你的愚蠢，又怕你的单纯，无法决定能给什么牺牲。或许只要孤冷，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区分，幸福已瞒过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又走到离分。